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逸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98集，1390年的秋天，刮起了西北风，草木凋零，肃杀之声远近可以听见。就在这片仇人的苦秋里，金陵的街头却拥满了好奇的看客，他们一大早就走出了自己温暖的家，来到这皇上杀人的午门外等候。百姓们之所以如此热心，因为今天被杀的人非同寻常，是那权倾一时、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李善长。秋风怒号着，卷起街道两旁飘下来的树叶与平日里百姓随手扔下的果皮，狠狠地砸在人们脸上。这些好奇的市民却并没有因此而有半点的退步，反而是更加的伸长脖子，睁大了眼睛。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不断的看见杀人，但杀这样大的人物还是第一次。来来来了，哎，你们看来了！不知是谁兴奋地告诉身边的伙伴，于是人们循着大地的声音把目光都投向了午门。果然宫门打开，一簇鸣锣开道的人后面，五花大绑的长长一串人，这些人的背后都插了一块写了个斩字的牌子。那走在最前面的便是一个古稀之年的老翁，只见他银白的头发、银白的长须，衬着一张煞白的长脸，他的双眼似乎笑了一些，却还是非常的有神。此时他并不看这些好奇的市民，也不看凶神般的刽子手，只是昂头朝天望着，那神态让市民也看得很明白，他在问天为什么会这样。这古稀之年的老人便是李善长，他已经满脸皱纹，刚满77岁，作为大明皇朝开国功臣第一人，李善长自1354年被朱元璋亲自登门请到军中，从幕下长书记一直做到左相国。他曾劝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要胸怀广阔，立下大志，以成帝业。 朱元璋不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李善长对他讲的这些他都一一做到了。李善长没有给他讲的关于刘邦杀功臣的事情他也学会了，真是无师自通，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回连他李善长这样的文臣之首也要拖出来杀了。跟在李善长身后的有他的妻子、儿女、弟弟、侄儿、侄女，老老少少，大的已经年过古稀，小的还在嗷嗷待哺，一共70多人呢、啊。同时连坐被杀的还有吉安侯陆仲亨、荥阳侯郑玉春、宜春侯黄斌、河南侯陆据等30余人。随着刽子手们举起的大刀劈下，一颗颗人头滚落在地上，然后是鲜血。为什么会这样呢？李善长问天问不出什么，因为已经尸首分离了。老百姓们望着满地的人头继续问着，只是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李善长的亲人当中也有不被杀害的，这就是李善长的长子朱元璋长女临安公主的驸马。朱元璋毕竟还是讲亲情的，经不住临安公主的苦苦求情，这才开恩饶了他这个长子一命，算是给李善长保留了一丝血脉，罚他往江浦刘喜。李善长与看着他被斩的老百姓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斩李善长，但是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余部郎中王国用却上书为李善长叫屈。他说李善长一直与皇帝陛下同心同德，南征北战，冒着千难万险取得天下，他不愧是大明王朝第一功臣，生是被封公，死了被封王。李善长的儿子做了皇帝驸马，他的亲戚都做了大官。作为臣子，李善长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了顶级。他这样的情况要说他图谋不轨恐怕难以让人相信，现在说他是要帮助胡惟庸谋反实在非常荒谬。一个人爱他儿子一定会超过爱他的兄弟，希望与他的子女安享天伦之乐。李善长与胡惟庸就像是兄与弟的感情，李善长与皇帝陛下却有着子与女的感情。假使李善长要帮助胡惟庸篡夺地位，只不过勋臣第一而已，哪里又比得上他今天所得地位？而且李善长难道会不知天下是不可以凭着侥幸就可以夺取的？如今李善长已经死了，再说也没用，只请陛下能作为一个教训来防止将来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或许是杀了李善长以后朱元璋自己也有些后悔，或许是杀了李善长以后朱元璋已经达到目的，因此他看了这份上书并没有去怪罪他。朱元璋心里比谁都清楚李善长死得太冤枉了，可是为了大体作为皇上的他又只能去这样做。后来有人为此评议说，明朝初年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管领区要，衰以勋臣领其事，然徐达、李文忠等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其从容之任者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3人而已。惟庸败以后丞相之官于是不设了，唯李善长、汪广洋得以称丞相，唯独可惜李善长以布衣徒步 能择主于草昧之初而成红叶，然而哀暮之年自取覆灭。因为皇权不受任何的制约，王朝的命运便只有靠皇帝的个人素质来决定。君主嘴里所说的儒家道德楷模，而心里呢却知道皇权的维持需要用法家的手段，这结果使太子惶然不知所措。朱标听了吉安侯的长子吉浩被抓起来的消息以后，昨天夜里一夜都睡不着觉，今天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在前廊里走来走去，他今年虽然已经37岁了，有一张俊秀的脸，长得比父皇还要高，可是平时见到父皇时他还常常会窘得发红。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父亲让自己追随大儒学做仁德之君，但是父亲具体希望自己做的却又正好是相反。父皇的言行使得生性善良的朱标常常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几十年来他过得很压抑，以至于每每见了父亲就像老鼠见了猫，只求自己能够快快离开。可是如今朱标有事情要求父皇，这使得他非常难受。然而吉安侯的长子吉浩曾经是朱标的伴读，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非常好。现在吉浩已经被父皇关起来，很快就要杀头。朱标听说吉浩是犯谋逆罪要被杀头的，这打死他也不可能相信。朱标想了一晚上又想了一早晨，再也忍不住了，终于跨了大步去见他的父皇。株连是一种很野蛮的杀戮，显示着杀人者的懦弱，他害怕被杀者亲友的报复，于是便施行株连。朱元璋杀了李善长一家大大小小，还杀了30余封侯的大臣，他了却了一桩心愿，认为已经彻底根除了可以在将来影响他皇权的人。当他静下心来以后，突然想起来那受牵连的大臣并没有杀尽，有些人的后代甚至还在重要的部门为官，这怎么行呢？这些人只要一有机会一定会来报复，不行，我必须斩草除根。这么想清楚了，朱元璋决定再杀几百人，把吉安侯陆仲亨、荥阳侯郑玉纯、宜春侯黄斌、河南侯陆据等30余人的子女一一的斩杀。他颁下圣旨，立刻将这些人押入大牢。又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比较大，他决定先放出杀人的口风，看看朝中人的反应。天下都是他朱元璋一手打下的，军队都在自己掌控之中，他朱元璋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极有耐心地等待，就像老鹰等待着被抓到巢穴里小鸡的反应。朝廷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再敢站出来替那几百号牢中即将要成为冤死鬼的人求情。第99集，朱元璋有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失望。正寂寞难耐的时候，朱标竟然来了，这使得朱元璋大吃一惊，愣愣地望着他的皇儿。朱标一改过去对父皇的惧怕，从容不迫地给父皇行过大礼，然后苦着一张脸呆在那儿。知子莫如父，朱元璋一看朱标就知道他来是为了什么，心里呢不免有些生气。可是一生大胆没他不敢做的朱元璋，在儿子面前却不愿坏了自己形象，于是只好忍着温和地问道：“皇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朱标虽然想得很清楚，而且自觉得十分有理，父皇温和的话对他却如同一颗炸雷，浑身的战栗，诺诺地说：儿臣请求父皇放了吉安侯的长子吉浩。朱元璋这次估计得很准，因为他知道吉浩曾经是朱标的伴读，两人关系很好，虽然有些生气，但看到朱标这么讲情义倒是有点动心了，于是把一双细长的眼睛眯得更加细长，静静地望着自己心痛的皇儿。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朱元璋对他的感情非常深厚，所以呢早早地便将他立为太子，精心地加以培养，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朱标自幼跟着朱元璋，见识过腥风血雨，与大臣们有着良好的关系，学会了许多处理政务的经验，特别是他从老师宋濂那里学得恭谦为人，善良宽容，深得许多老臣的喜爱，这些是朱元璋看重朱标、信任朱标的原因。朱元璋曾经对人说，他身旁最信任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患难妻子马秀英，一个是他的儿子朱标。早在1377年，朱标22岁时，朱元璋就将许多政事交给朱标处理，并且告诉他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诀：仁、明、勤、断。可是朱标似乎非常使他失望，为什么呢？有一次他让朱标去断一个案子，临行的时候朱元璋特别交代朱标，如今天下刚刚太平，应该用严刑，只有这样才可以让那些贼人惧怕。朱标认真地点头：儿臣记下，一定严刑，让那些贼人害怕。然后朱标告辞父皇，便去提审犯人。问过以后啊，才知道原来这些案犯都是穷极恶极的人，为了能活下去，这才去割了他们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麦子。之所以说他们有罪，因为这些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被官府圈作工地呢。朱标了解这些情况，又看到那些饿得面黄肌瘦的老百姓，他心中就再也不忍将他们治罪，于是将所有的犯人都减罪一等，从轻发落。朱元璋闻听以后啊，心里是相当的不满，又不好当着儿子面发作，因为他曾经告诫儿子要做一位仁德之君，儿子这么做本是按他的要求办的。为这事儿呢，朱元璋费尽了脑子，他真想大声地告诉儿子，一个君王仁德只能挂在嘴上，该怎么做事还得怎么做。朱标被父皇的目光照着，比被火辣辣的太阳晒着更难受，他浑身不自在，简直想哭出来。朱元璋最终是不忍心再折磨儿子，更加温和地问道：我关了这么多人，你为何单要我放出吉浩啊？啊，父皇关他们自有父皇道理，只是吉浩与皇儿伴读十多年，朝夕相处，感情甚好，倘若被杀，孩儿心中实在痛苦。朱元璋望着儿子静静地听完他的话，许久一动也没动。忠厚的人总是这样，在他们表达自己意见之前总是疑虑重重，一旦将意见表达出来也就无所顾忌了。朱标正是这样，他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胆子反而也大了。见父皇盯着自己不回答，竟也抬起头来看着他父皇，那意思分明是在问：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请求？朱元璋很明白儿子目光中的意思，不由得微微笑了。此刻朱元璋已经想到了一个能让儿子明白他一番苦心的办法，他坦然地迎着儿子目光，一直把儿子的目光逼了回去， 然后让太监去砍来一根荆条放在地上。朱标正有些大惑不解，听到父皇对他轻轻地说：皇儿，你把它给拿起来，这是一根满是利齿的荆棘。朱标看着荆棘，又看着父亲，面带难色。拿起来。朱元璋的声音很低，但却非常的有威严。朱标心头微微一震，稍迟疑了一下，有些不安地伸手去拿，手刚碰到，他就哎呦一声又缩回来。快拿起来。随着朱元璋的吆喝，朱标情不自禁迅速地伸手去抓，然后是失声大喊：哎呦哎呀。为什么要喊？ 痛。 朱标哭着脸用另一只手将这带血的手托起来，此时他又痛又难受，不知为什么父亲要这么折磨他，这些积习也让他失去了最起码的反抗念头。他只好垂下头，呆呆地望着自己被扎得满是血的手。你为什么会流血？ 扎手。 是什么扎你的手？ 荆条。 朱元璋听了冷冷地笑了笑，朝一边站着的太监堵下嘴：去，快去，把上面的荆都给我削干净。太监应声去了，不多一会儿拿着削去了荆的那条赤荆条回来了。给他。朱元璋吩咐太监，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朱标说：拿着。朱标小心地拿着那条荆条，朱元璋见了又大声喝道：给我握紧了。朱标只好紧紧地握着荆条，朱元璋见了满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原来的温和。现在还扎手吗？此时的朱标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还是只能遵从父皇的旨意，摇了摇头回答说： 不扎手了。 懂得我的意思了吗？朱元璋歪着脑袋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一字一句地说：我要交给你的江山就如这荆条，我杀的人就是这荆条上的荆头，我若不趁早把他们给削干净了，你能轻松地拿稳吗？朱元璋说完得意地望着他的儿子，心想：这一回你总该明白为父的一片苦心吧。朱标从小跟着宋濂学习儒家文章仁义之理，已经深于心间，听父皇这么说，想了想轻轻地回答： 我记得圣人曾说过，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如果皇帝以仁慈治国，臣民也争相效仿跟着仁慈起来，父皇怎么能够单单将臣民比作是荆头呢？ 朱元璋刚刚还十分得意，自以为这么一个现身说法的事例会让朱标明白他的一番苦心，但是没想到却得到朱标这样的回答。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朱标的身上，见朱标如此，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用手指着朱标：你哎呀。朱标第一次见父皇对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吓得浑身冒出冷汗，愣愣地站在那儿。朱元璋一时想不到适合的话来教训皇儿，情急之下大拍玉案，手指着朱标，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忽然他脱下一只鞋子狠狠地朝着朱标扔去，朱标挨了一鞋子又不敢跑，双膝发软跪倒在地上。朱元璋见了更加气愤，他此时再不愿意看到这忤逆的儿子，终于吼出了一个字儿：滚。朱标听了这才连滚带爬往后退，太监们见了赶忙前去搀扶。朱标出了殿外已经走动不得了，在随从的搀扶下回到太子殿，立刻便病倒了。由于小的时候没读过书的朱元璋只注重儿子的学问，倒是从小忽视了他身体，以至于朱标的身体啊一直都很柔弱。加之近几年朱元璋一路大开杀戒，